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如果真的像我判断的那样，那么这次唐三在星斗大森林中的收获就太大了，甚至比他所得到的魂环更好。 你是说？ 但我还不能肯定。如果真的是那样，那么我就答应你留下来。 好，那我就期待你能留下，我们兄弟也终于能够再在一起了。可惜他不在。 弗兰德，不要提起他，我不想和你吵架。 好吧，我也不想吵，不过我真的很希望你留下来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对史莱克学院也算是费尽心力，现在终于决定将学院结束。我希望这最后一批学员能够给我一个完美的结局，有你在，这一切都将变得容易起来。 一切都等明天我见过小三再说。 无极，你赶了一天路也累了，赶快去休息吧，这次辛苦你了。 啊，学院又不只是你一个人的，我们如果不是对这里充满了希望，并且喜欢上这种平静的生活，那谁会留在这里这么多年呢？这里是我们大家的心血，客气的话就不用说了。啊，大师，弗兰德，我先走了。 这些年要不是有这些老兄弟帮助，或许学院我早就支撑不下去了。等这批学员毕业之后，我也要好好放松一下，到陆地各处走走，放松一下精神。小刚，到时候一起去吗？ 我不知道。 虽然我知道你不愿意想起过去，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说，当年我们在一起的生活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，那段记忆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如果能一直那样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，那该多好啊。 人都会变老的，也都会成熟起来，过去的事既然已经过去了，提起来还有什么意思？人生若只如初见，说的容易，可真的能实现吗？ 小刚，你的性格就是太刚硬了，如果你肯软化一些，或许现在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你真的不能接受他了吗？毕竟那并不是他的错，更何况你真的那么在乎世俗的眼光吗？ 闭嘴，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起他。 你呢？ 你在干什么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为什么你没有和他在一起？别告诉我你不喜欢他。如果是那样，为什么你还独身，还在坚持着史莱克学院？ 这只不过是当初他的一句戏言而已。 小刚，你还是那么执拗，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。不错，我承认我喜欢他，但是他真正喜欢的是你，君子不夺人所爱。更何况，在我心中，你一直是我最好的兄弟。我是忘不了他，但是我也绝不会对他有所行动。我要的只是曾经的回忆而已。一个人像现在这样自在，不是挺好吗？ 自在？狗屁的自在！我要的是你带给他幸福。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再见到你， 你却告诉我你要的只是回忆。如果我有能力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。 小刚，你不要激动。我知道当初你选择离开为的是我们三个人，多年来你一直音讯全无，就是不想打扰我们的生活。可是他喜欢的只有你， 尽管你们之间是那样的关系，可是他只喜欢你。我们都爱过人，难道你让我去勉强他，勉强他做他不喜欢的事情吗？或许那样的话他会答应，但是他一生都不会快乐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，他也是。在他临走之前，我对他说了，我永远都只是他的大哥，也永远都愿意做他的大哥。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，也没有放弃过心中的那份真挚。难道你就不能？ 我和他可能吗？如果可能，我会等到现在。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之间那份特殊的关系存在，你以为我会把他让给你吗？我不会。我可以不在乎世人的目光，但我不能让他和我一起承受。弗兰德，如果你还当我是兄弟，就不要把我的消息告诉他，否则的话，我会立刻离开这里，永远也不再见你们。 那你就忍心看着他一直在苦苦地寻找你，看着他孤独一生吗？ 20年了，整整20年了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我现在只是希望培养小三成才，感情的事我已不敢奢望了。当初我那样离去，难道你认为他还会原谅我吗？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怕过什么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怕了。我怕面对他。坦白说，当我这次来找你，并没有在你身边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心中是有些窃喜的。可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却发现内心只有空洞。我欠他的无法偿还，我没有面对他的勇气。 你算了，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的事，我不会把你出现的消息告诉他。但如果有一天他找到了你，小刚，听我一句，不要再逃避，如果你还当我是兄弟的话。 大师没有答应，但是弗兰德却看到他的眼圈红了。他明白大师心中的痛苦，此时也没有再说下去。 你回过家了吗？ 我早已经没有了家。 那毕竟是你的家，虽然他们并不欢迎你，但是…… 别说了，就算要回去，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回去。在没有证明我自己之前，我不会让那些人看笑话。 看来你还真的将心思全部放在了小三身上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为了小三，无极还被揍了一顿。 哼，我虽然不知道，但我却能猜到，那个人可不是你们得罪得起的。 你知道？ 大师从怀中摸出一块令牌扔给弗兰德，上面六个清晰的标记顿时展现在他面前。 这是他给我的。弗兰德，知道吗？你现在从小三身上看到的并不是他的全部，他真正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到挖掘出来的时候。难道你认为他的武魂真的就只有蓝银草吗？如果是那样，他又怎么会成为我的弟子？ 难道他的武魂也是变异的？ 不，并非变异，只是双生而已。 什么？ 当远处天空露出第一抹鱼肚白的时候，宿舍的门悄悄被打开。再疲倦也不会影响生活的习惯，唐三悄无声息地走出了宿舍。黎明是他在一天中最喜欢的时间，因为黎明代表着开始，一个崭新的开始。每当这个时候，他就感觉一切都苏醒过来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天才的背后是努力，没有刻苦的修炼，再天才的魂师也不可能有所成就。唐三便是如此，10年如一日地努力着。 熟练地腾身上房，不过这一次唐三却险些从房顶上摔下来，因为他刚刚跳到房顶的时候正好看到那里坐着一个人，目光灼灼地看着自己。黎明的时候人的精神都会很放松，唐三也不例外，所以他之前并没有仔细倾听周围的一切，这才会被吓了一跳。房顶上的人一把抓住唐三的肩膀，将他拉到自己身边坐下，另一只手向他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吃惊之后是大喜，唐三立刻认出这坐在房顶上的人正是大师。 嘘，老师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 我说过会来这里找你的，来了几天了，得知你去了星斗大森林，不过你也给了我一个惊喜，没想到你能这么快就突破三十级的关口。 那还不是您教导的好吗？ 那我有没有教过你吸收未知年份的魂兽魂环？ 没有。 那你还敢贸然行事？你忘了我对你说过人面魔蛛有多危险了吗？如果你这次出了事，我该怎么向你爸爸交代？你是我唯一的弟子，也是我的希望，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能死，知不知道？ 老师，我错了。 小三，你知道吗？你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缺点，这个缺点在今后恐怕还会带给你危机。 是什么？您说，我一定改。 这虽然是个缺点，但同样也是优点。你对感情看得太重，这次如果不是因为小五被抓走，你也不会那样乱了方寸的强行吸收。 唐三这才明白大师的意思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大师说得不错，如果不是因为小五，他绝对不会那么冲动。可那个时候，唐三脑中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判断能力，心中所想只是尽可能去救小五回来。再次摸摸唐三的头，大师的目光重新变得温和起来。 我今天训斥你，是希望你记住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要保持冷静的思考，哪怕是你最重要的人出现了危险，你更要冷静。只有先保住自己，才有救人的机会。很多事，不是冲动就能解决问题的。你明白了吗？ 老师，我记住了。 走吧，我们到学院外面去，让我看看你这次冲动后的收获。 好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